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欣赏天津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马老晚年啊和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相面。 观众们对演员的抬爱，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对不住，长这模样实在是对不住你们。哎，我愿意长好看的。 是啊， 就像刚才说的，你得化化妆吧，擦点粉吧。 是啊， 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我想怎么画也画不了，画不好。你看，怎么能好看了？挖补，配换零件，也是不行。翻人桌那翻，也不行了，也这样。人长这模样就不行。我总感觉呀，人要胖就好看，太瘦了，而且这个人这个相貌啊，也得天生长得也得会拾掇。那我说长得又不行，又不会捯饬。 哎， 你像又不会拾掇，尤其年老人也应当会这个美容，得懂得这个，自己会化妆。不是演员啊，不是演员也这样 啊， 全算上。 是啊， 哎，每个人也这样，穿衣服要讲究点，白头发染去，特别是女同志老太太们啊，岁数大了染染发没人笑话。那么大岁数了还穿那么时装的，对，应当那样啊，应当啊，拾掇漂漂亮亮，穿点漂亮衣服，这是什么呢？精神健康，身体要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这三样要合而为一，这是能长寿不得病。 哎， 应当捯饬，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子、长胡子，治去，花点钱啊。这玩意治了你心里痛快，吃东西也香了，活得高兴了，就得这样。就怕老气横秋的，一样老了，人得这样，不怕老，不服老，不相信老，自己不能拿自己当老人，非得这样才好了。当然说拾掇，有这个技术啊，美容院， 哦， 美容院这脸上有疤了，有胡子， 啊， 回去治了去，豁嘴缝上，瘪鼻子。治啊，改骨鼻梁， 哦， 好看了，那是技术。骨鼻梁垫骨头，它垫几个骨头来， 哦， 那个是技术。连鼻子尖儿，鼻子尖儿这儿没骨头，这儿肉的，都得鼓起来。当间鼻子尖儿没鼓起来，立交桥， 那就不行了，那难看了呀。人工酒窝，一女的和一个俩酒窝多好看呢，拉呀，能拉俩酒窝啊？我见过，我在北京看见美容院、美容医院，一个俩酒窝根本没有，在里边拉。 对， 哦， 拉酒窝不是在外边，他拉，在里边拉，那是个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别来鼓包。还拉那双眼皮儿那个，单眼皮不好看。女的嘛，女人，双眼皮儿大眼睛，哎，好看。得分什么眼睛，分什么脸型，长脸儿、长和脸儿，大眼、长眼睫毛，眼睛挺长，单眼皮子不好看了，拉拉双眼皮儿这行。就怕圆脸儿，小圆蛋脸儿那样，脸肉挺多，圆眼睛，滴溜圆。那样的眼拉双眼皮也不行。我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 是啊， 我表姐也接70多了，40来岁数要拉双，我说单眼皮我您这不行，要小圆眼儿，小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拉，我要乐意，我有钱，不乐意拉，我有钱，我有钱就拉吧，拉去了，赶寸了。这大夫是实习大夫， 你瞧， 技术差点儿。拉吧，躺那儿拉，拉双眼皮就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就那样躺那儿。这技师是站身后的，这样拉。拉完了起来坏，拉坏了， 怎么？ 双眼皮拉在下边了。 哎， 下边双眼皮，起来一照镜就翻了，不行，你先得赔我，你赔，那怎么赔？你说完了，我们就是不要钱行不行？不要钱不行。你还得给我拉，你给我拉双眼皮，拉又拉，上边也双眼皮，上下都有，全是双眼皮。 嘿， 起来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这才花的。有人说了，人这人长得好看，五官相貌长得好，长得好看就有福气。有造化， 当然。 怎么叫有福气？谁算标准？长什么模样算对？长什么样算好看？你说说 啊！ 别管那个相面算卦批八字的，反正我不信。说这人富贵相，外国人有 啊。 我真奇怪，我纳闷儿去了。我忘了听谁说的了，说日本国有，也不还有哪国有相面算命批八字，他有。 啊， 反正我是不信这个。 是啊， 我不相信。啊，这人应当怎么样？谁有个书啊？那死套子，谁编的？那都是那有学问人，他们没事儿无聊，四句诗八句词上下连句一折一韵找上了，就按那灵吗？麻衣巷袁柳庄水镜鸡，相法全篇，相法大全，是大清相法，揣物相摸物相，这书我看过。因为我爱看书啊，我瞧这道理这词儿我都背下来了。我瞧就这套， 这时候你就会相面了。 我相过，给人相相好几回了，给人家。 是啊， 满不对， 不灵， 根本这玩意儿就不行。给谁相面、全部说不对。 你瞧本来就不灵 了。他那时他那死套的词儿吧，跟他绝对都不一样。我就按那来的嘛，我按那瞧，我可不就按那背吗？那 对 吗？他怎么回事？我给批对吗？我要给你就行， 啊， 我要给你算算，给你批批八字，给你相个面，看看你流年大运，我就行。 你瞧，给别人算不灵， 不灵， 给我一相就灵， 准灵。 那咱们来呀，我听听。 你信我吗？啊，不，现在问，先问准了，你信我不信？ 当然让你给相面就得信了。 那好了。就怕你不信我 啊！信 哎，你不相信我，那就完了，那就不行了。 信 我， 信 我给你来了，给你相面，看着记住，我让你心服口服。 那当然， 哎， 对了，就心服口服。 行，你别捧生意啊！ 不捧， 我给你相面，我要如果说的不对，你不好意思了，你就勉强着。好，行，你还行，有两下子，那就不对了。 绝不捧你。 哎，哪句说的不对，你就嚷不对， 不对就说不对。 哎，好， 好嘞，来吧， 到。 爸，说实话啊， 嗯， 哎，别捧生意啊， 嗯， 头一句啊， 哎， 哎呀， 听听吧， 听见吗？头一句啊， 哎， 你呀、啊，你就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对不对？ 对，对对对， 别犹豫啊，别犹豫， 不不不不。这不犹豫，这个 你说话， 我不对， 捧了捧了捧了捧了捧了捧生意了， 这我干嘛捧你呀、 啊？别捧别捧我啊，是吧？ 啊，不捧不捧 啊， 不捧，对对对， 是对啊， 哎哎，是是。 第二句啊， 哎， 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怎么样？ 对， 想想吧，想想吧。 那我想什么劲儿呢？ 啊， 对对 对啊！再来一句啊！ 哎， 你呀、 啊，嗯， 弟兄几位？ 哥俩， 哥俩，姐姐妹不算啊。 嗯， 姐姐妹妹不算。 哦，对对， 啊， 哥俩， 哎，弟兄哥俩，你呀、啊，你不是有哥哥，你就有个兄弟。反正 有哥哥， 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有哥哥，你哥比你大点 大， 大过多少？ 哎， 他怎么大？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哪儿是？超过我父亲那是我大爷，那是我哥哥嘛，像话？ 这真就是开玩笑。 您这是相面 啊？ 拿我开玩笑？ 好好好好好的，相面相面。 相面嘛， 来来，站好了。 本来我就不信，您就拿我开说。 我让你信了 啊！ 我让你信。 哎，那成。 站好。 哎， 站正。 站好。哟呵， 你看我呀？ 你来看你，您说话。 这儿给你相面，你脸出那边。 哎，来来来来， 嘻嘻，我在这看嘛。 嗯。哟。 行。 啊？怎么？ 五官相貌不错。 哪点好？ 五官 啊，五官， 哎， 什么叫五官？ 就是五官呢，它是这个名词，五官嘛。 啊， 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 哦，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鼻子为审辩官。 哦， 这叫五官。 哦哦， 你看看 啊， 行，行， 怎么好？ 好是说不来，反正是不挨着。 我信心呢、啊哎，都长在一块儿呢，是包子。 哎，你不错，都不错，耳朵也不错，眉毛不好， 眉毛不好， 眉毛，眉毛眉梢发散。 哦，发散。 哎， 哦， 像书 不好， 像书上写着，眉梢发散，兄弟不利， 兄弟不利， 哥们儿谁不能依靠谁？ 对我们分家另过。 哎。看见了，灵吗？ 灵， 没少发散，兄弟不利，谁不能倚靠谁？你不存财，鼻子不好。 是啊， 哎，准头不正。问贵在眼，问富在准。 哦， 鼻子不好，鼻子对面漏孔。 哦， 鼻子对面漏孔，这就不好。 哦， 哎。 我你怎么闹的事儿呢？黑挖鼻子眼儿就往嘴里抹的吗？ 就是让你尝尝咸不咸。有点咸的味 儿，你怎么不尝尝啊？ 看看流年当运。 哎， 你今年多大分量？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 七十二。 七十二。 哎， 七十二属马的。 啊，我不对，不对，不对，这不对。 来，属兔， 不对， 属狗行吗？ 这有商量的吗？ 那那还是鸡？ 哦，不对 啊， 不对， 这你怎么回事 啊？我知我怎么回事， 这十六属的，十六属的没点 啊，十六属呀， 二十二属的没点 啊，二十好嘛。加一番呢？ 多少属呀？ 十二， 十二属没你啊？ 怎么没有我呀、 啊？你属啊？ 我属龙的， 属龙 成 龙啊、哦！属龙，属龙，属龙也行 啊，也行干嘛这个？ 属龙癸卯，癸卯年啊？ 哪来的癸 卯？ 没有癸卯， 癸卯 不对， 甲未， 假胃， 假胃吗？ 你假胃，我真吃。 有胃？ 没有。 有鬼？ 有鬼的吗？ 外鬼？ 什么呀？ 你属嘛的？到底是？ 我属龙的，陈龙。 龙鬼？鬼龙是吧？ 哪来龙鬼？鬼？没听说过。 鬼 陈龙 啊，陈龙。对你八岁。 啊，我八岁。 哎， 我八岁这么大个了？ 不是，八岁交运。 哦。 八岁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发， 哦， 这叫天庭，这叫地格， 哦， 为什么是五官吗？五官管大运，部位管流年， 是啊， 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哪叫天庭？就这儿吧， 哦， 十三个部位，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俩眉毛当间为印堂，最矮为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角地格。这叫地格 哦， 这是部位管流年，一岁至十四岁走两耳，十五走法纪，十六走天庭，十七十八日月角，这叫日角，这叫月角，这叫左边成右边成，二十二岁走司空，二五走中正，二十八走印堂，三十一凌云，三十二紫气，三三繁霞，三四彩霞，两道眉毛，三十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六年眼运，四十一岁走山根，四十六七年上寿上，到四十八四十九兰台停运。 又来了是怎么着？ 这叫兰台，这叫停运。哎，你呀、啊，三十岁那年你最好，大运亨通，那年你最好。三十， 对对，三十不错， 大发财源。 我结婚， 那结婚的好运呢？ 就是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就好啊。 哎， 好 啊。 我媳妇，你媳妇多大？ 到底是你媳妇是我媳妇儿？你这是？说真了啊。 你呢？ 哎， 你呢？说 我媳妇儿。 你媳妇多大？今年多大？ 比我小四岁。 多大？多大？六十几？ 六十八。 六十八，六十八比我小，比我小五岁，比我小。 你小爱你什么了？ 啊，我比他小五。 你这么老啊？你看看你呢？可 你比他小，你比他小几岁？ 我比他大四岁。 哦，他比你呢？ 他比我小四岁。 他比你小四岁。 哎， 比我合算就是 没有你啊，没有你。 不听我的， 直往里劝我去。 你媳妇你小不好，不好不好。 怎么不好？ 你倒娶大媳妇。 哦， 你媳妇岁数比你小。 是啊。 坏了。 怎么？ 命运相克。 是啊， 夫妻命运相克。 哎呦， 不好。 怎么个不好？ 太不好，命运相克呀。 是啊。 克着你，你呀、啊，你听我的，你要你我啊，你我说啊 啊。 你这媳妇儿 啊， 看你呀，春杆别要， 别要， 哎， 别要怎么办？归你，是不是？ 打傻，你老惦着归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老惦记归你，这你老往、啊、你那划了吗？ 我说你们命运相克， 相克是相克，你们甭管。 一到娶媳妇以后，这几年命运不好，奔忙劳碌，奔忙劳碌， 对， 万丈高楼我楼下走，一步不如一步，你的命， 对， 一年不如一年， 不错， 一月不如一月， 哎、 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 好，我完了。 命了，高一步矮一步，失一步你一步，蜘蛛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 对， 挣多少钱也存不下，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不错， 心灵假立，瞎闹白冤，往前走，走三步，退两步，好不了， 好吗？ 走到歪这儿来了。这叫拜道蛇行，蛇行属财，余量不过三天，咳嗽一声，完了，没底气了， 活不了。 哎，声音吗？富贵阴运出丹田，气势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一世奔走不堪言。你啊，都说你赚钱了，花木兰敢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有人说你心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驴粪球外面光，奔忙劳碌一辈子，什么也没剩下， 可不。 现在房子不成一间， 不是， 地没有一亩， 没有， 另两间房， 哎， 打这儿往东走啊，四五里地。 对对对， 对吗？ 对， 常州道。 常州道。 哦，常州里。 哎， 十二号门。 啊啊。 三楼。 你看这 两间。 对。 里一小屋，一大屋。 对。 三口人。 对。 你女儿出嫁了，现在就你老两口子。 对。 今儿午饭你们吃包饺子，包饺子咸了，馅儿咸了。 啊。 你还不乐意了？你就烧饼，对吗？ 怎么那么灵呢？ 没个不灵啊！ 怎么？ 咱俩在一楼上住啊！ 啊，你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相面》。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相声作品。 风吹过来，你的消息 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全部的 的心跳啊，随你跳。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傻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了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要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了。上周呢，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欣赏过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文哏类的一个经典名段对春联，这可以说呢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今天啊，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下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合作表演的这段作品。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哎，形式很简单。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是啊， 首先说吧， 啊， 口齿要清楚。 哎，脑筋还得快。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是。 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嗯，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您这话对。 哎，你就不错。 我 很喜欢你。 他喜欢我。 黄祖民 啊，是我呀。 高高 高什么呀？ 您的文化水平高。 您这是捧我？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啊。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属你了。 属我什么呀？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就是 说真的，属你了。 这也就是您知道。 当然了。属你是属你啊。 啊，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是不是？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儿窄。 别说了，打住！ 朋友，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哎，对了， 嗯， 嘿嘿，就是认字多，知道的字儿多。 您听这字眼，知道的还字儿多。 哎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不知道。 外号？ 不知道。 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啊。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不是，您说谁？ 仅有的 天津谁？谁？ 你不懂啊。 嗯。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的，知道吗？你不懂。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颜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啊 这里哪有你呀？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我说错了。 这他又说错了。 本来嘛说错了嘛，这说错了还信呢？这是画梦颜照啊。 哦，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您是后续的， 哎，后续的。 好好好， 画梦颜照 啊， 画世奎， 嗯。 孟广惠、 好 颜修、赵元礼、甘绵阳、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啊，不不不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啊，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你呀、啊、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没见过、 啊、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画世奎画老。见过画老的字吗？ 见过。 他那叫什么体儿？ 颜体。 哦，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画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哎，我行，我按内练、嗯、 是啊， 按内练我有啊。 啊，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什么呀， 就是那个。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就这个 啊，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什么 折子？ 折子 啊， 那叫折子。他连贴都不知道。 他贴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哦，怕我不懂。 那当然，我拿着帖呢。我那时候 啊， 我净学张伯洋。 哦， 当时 啊，不是，您学谁？ 学张伯洋。 张伯洋。 嗯。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唱单弦啊。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没见过。 北京琉璃厂 啊，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张伯英 啊，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对，张伯英。 哎， 张伯英。 哎， 那字儿怎么样？ 好啊， 我行。 行， 我行。 哦，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是啊，他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要扣他。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是拜他为老师。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小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我拜他合适啊？ 是啊，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嗯， 咱说膀子立的啊， 哎， 我也不是吹、啊 哎。您听听、 啊，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我跟你转文干嘛？ 啊？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我知道，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是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哎， 这写出来的字儿，知道吗？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这只，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啊， 俩手都会写。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双手啊， 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哎，那是刘瑾呢？ 哎，刘瑾 啊，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啊，别理我。 干嘛？ 你别理我。 怎么了？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你看，你看， 你呀、啊，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我怎么完了？ 哎呀，哎。 啊， 太瞧不起人 了， 不尊敬老前辈。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没有这样的啊。 嗯，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呀、啊、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是啊，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哦，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嗯、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进坐，请坐，看见吧。 嗯， 别人没坐让我， 你去， 嘿，走，倒茶、嗯，给兑碗热的。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端面去，端面去。 嘿，您听这吃喝，啊、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当沟卤满齐了。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哟哟， 这心， 嗯， 大碗端端面， 嘿嘿， 给包包蒜，包蒜，整头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弄那么一，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咱就讲这意思。 哎呀，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嗯，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是， 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哦，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词儿 啊，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哟，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子，哎呀，这个词儿， 哦哦哦， 对子，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哎， 还轰动了全北京， 是啊， 那一定是出奇了。 啊、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啊？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啊。买卖间开张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上联是 啊， 生意兴隆通四海，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我写这，写这你看了是吧？ 我多咱看了、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 行， 有胆量，你瞧。 你等着， 嗯， 你等着， 干嘛？ 你别走啊！ 干嘛？ 你等着我呢。 我等你干嘛？ 哎，这么着吧， 啊，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你编副对子， 现编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对子吗？ 啊，你说说 对子吗？ 啊。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哦，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哦，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一边多，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啊、哦，好，你懂啊， 这是专业的。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啊？ 上，你对什么？ 上， 嗯， 下呀， 下，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啊，不不 啊， 这不是考，不是考。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啊哦、好好好好、哦、不行不行 不行、 啊、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啊、天 嗯 地呀、啊、 地 天对地呀、啊、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讲义。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盐呢？ 嗯， 盐我来个醋， 醋。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着。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行吗？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好啊， 嗯， 歹，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哎，成语啊，那叫成语。 成语。 哎， 对， 我们上联有个是， 是我对炮， 炮。 哎，你知是我得炮。你跳马我出去， 好嘛，这又下上了。 嗯， 哎，跟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哦， 上天言好事， 上天言好事。 对了， 回宫降吉祥。 嗯， 这叫什么？造个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不，你甭四岁 啊！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回宫降吉祥。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回宫降吉祥。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上 啊， 让我下。 天 地 盐 醋 好 歹 是 炮。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不像话啊， 不像话， 这都什么词儿， 不像话。 嗯， 就这个， 干嘛呢？ 这怨你啊！这怨你！ 怎么怨我呢？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我怎么掏坏了？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赖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场戏做官，别削头几万的。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可不怨你吗？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你说呀，你多说 啊！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不拘多少，你说吧。 嗯，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对不上下联了，我 怎么样？ 给你一毛钱。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我就有一毛钱。 哦，多了还没有。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羊肉。 对了， 萝卜呀， 萝卜 俩字儿，萝卜。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你瞧，他又吃上了。 哎， 我还说俩字的， 说 胡琴， 胡琴， 哎，就是胡琴呐。 哦，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萝卜，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嗯， 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哦，改这萝卜了。 哎， 嗯，那我说绸缎， 绸缎， 哎， 萝卜，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我这萝布啊，纱罗羊纺，呢绒布匹，萝布。 你瞧，我说岳飞， 萝卜。 我说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岳飞怎么回事？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萝卜是谁呀？ 谁呀？ 萝卜谁呀？ 啊，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知道。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叫富罗卜。 哦，怎么样？ 这什么毛病？这是 忠臣配孝子。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哟，这怎么回事？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嗯，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没关系，没关系，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 萝卜快乐不洗泥。 看，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仨字。 哎， 那我说仨字的， 说呀， 说马牙枣。 马牙枣，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啊啊， 有一种是长的， 哦， 特别甜， 嗯， 那叫马牙枣。 行啊， 嗯， 行啊，马牙羊蕨葱。 羊蕨葱， 哎，看见吗？ 啊， 对字对字吗？ 是 马牙枣，羊蕨葱。 嗯， 马牙，羊蕨，枣，葱。 嗯， 怎么样？ 好， 马牙枣几月？ 马牙枣八月。 八月。 啊， 羊蕨葱呢？二月。 二八月。 哎，马牙枣在秋天。 对， 羊蕨葱春天。 你瞧， 马牙枣红的。 嗯， 羊葱绿的。 是， 马牙枣圆的，羊葱长的。马枣甜的，洋葱辣的，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石头的。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的对子还不算完呢。 哦， 我还能往上添字。 我添字， 马吃马牙枣， 马吃。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嗯，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哎呀，就添俩字儿 啊。 羊啃羊蕨葱。 羊啃 马吃羊啃， 嗯，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哦， 怎么样？ 好，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嗯， 再听这上联， 嗯，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啊？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北雁南飞呀。 嗯，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嗯，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嗯嗯，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好， 嗯， 下联有了， 有了， 下联有了， 好， 下联有了， 有了，你倒说呀，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你这对得上吗？ 太恰当了， 我这是北雁南飞， 我前车后辙，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高低 上下， 上下 高低。 哦， 这叫虽不重 而不远矣。 得，这个也谢了。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说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没劲呢。 啊，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怎么讲啊？ 说小老鼠， 嗯嗯， 也就是耗子呀。 那我知道，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是，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有啊， 你管它叫什么？ 叫老鼠。 老鼠， 嗯， 有这么点儿的吗？ 也有啊。 你管它叫什么？ 也叫老鼠啊。 它老不老呢？ 它不老。 它不老，它叫什么？ 叫老鼠。 你能叫它少鼠吗？ 不能。 完了，这叫小老鼠。 嗯嗯，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叫凉粉。 它凉不凉呢？ 它不凉啊。 它不凉，它叫什么？ 叫凉粉。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好， 嗯，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你这是什么意思？ 长虫知道吗？ 知道啊。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叫长虫。 还有这么短的 小七寸也叫长虫。 它长吗？ 它不长。 不长的叫什么呀？ 它叫长虫。 哎，短长虫。 哦，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叫高粱。 还有这么矮的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它高不高？ 它不高。 它叫什么？ 它叫高粱。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哦，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对呀。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是，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哎，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嘿， 这叫虽不重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说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改绕口令了。 谁说绕口令的？ 什么呀这是？ 这是对子上联呢。 不懂不懂。 不懂我给你讲啊。 怎么讲啊？ 说孔子啊。 啊啊。 哎，也就是圣人 呢。那我知道。 孔子周游列国。 嗯。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下雨。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嗯。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嗯。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那么孔进窟窿， 圣人进树里去了。 窟窿孔， 树里有孔，圣人呢？ 孔出窟窿。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窟窿空，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哎呦，转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我看你对什么？ 听我这下联， 嗯， 说人儿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你这发药子来了、啊？这什么呀？这是？ 这得讲啊！ 不不不， 这得给你讲、啊。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啊！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多多少？ 我不知道啊，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那我可数啊， 数啊。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十八个字。 对了， 瞧我的， 嗯， 我这要十七个了 啊， 我要十九个了， 是， 那叫十马完义。 嗨 啊，团、长，人儿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啊，对呀、啊，也十八个字。 你瞧瞧 啊，这字倒是对了， 嗯、 可这什么事呢？ 这得讲啊！ 哦， 这得讲啊！ 啊是是是， 在想当初。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去年夏天天啊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的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那这想当初呢 用不上， 那就免了， 免 不用了啊。 哎， 就说在去年夏天 啊，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着点啊，担子勾过屎壳浪啊，满院子飞。 哦，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浪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哦，那哐，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哗啦， 茶杯碎了，哗啦， 咔嚓， 把砂锅砸了，咔嚓， 扑通，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哎呦， 摔了我腰了，哎呦， 那补补补， 我放了仨屁， 子子子， 又压死一耗子，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了，欣赏了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表演的这段对春联，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畅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